朝鲜劳动党访纳代表团团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总书记南格洛姆本巴22号举行了会谈。会谈时，在座的有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成员和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要成员。同一天，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由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举行的宴会。另外，以李秀勇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24号乘飞机到达约翰内斯堡，开始进行对南非共和国的访问。同一天，朝鲜劳动党代表团结束对纳米比亚共和国的访问日程，乘飞机离开了首都温德和克。访纳期间，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参观了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党校、纳米比亚英雄陵园和独立博物馆。